漫步东看，三季淡，花影下相依。青山是做梦葬，昏沉沉平淡。

是林如边，你是月亮温存林人间，总算娘子是林如边，胜过人间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林如边。我与你爱苦涩难告别，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上神机迢迢，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鸟丝，裤子里把不完全将，翻天我烦 情。 巧是弟弟娘在前，重量早还谁不痛，坚持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偷真啊情话，坚持到底。